谢。

我们的剧本，别人非亲勿近。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。

好想他，现在好吗？旧画面还在记忆里挣扎，那年的夏，结束时说的话，一直不能放下。他说爱啊，爱很伟大，所以才能让他勇敢离开。当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，直到时间白了头发，我懂了他。他不让眼泪落下，所以让爱结束在最美刹那。他的眼里进了沙，他算了吧，够了吧，不要再苦苦挣扎。我懂了他，不要我为他牵挂。他说天空很大，要自由飞翔。没有结果的爱情，他放了吧，走了吧，不想要彼此受伤。他那么我好想他，现在好吗？旧画面还在记忆里挣扎，那年的夏，结束时说的话，一直不能放下。他说爱啊，爱很伟大，所以才能让他勇敢离开。当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，直到时间白了头发，我懂了他。他不让眼泪落下，所以让爱结束在最美刹那。他的眼里进了沙，他算了吧，够了吧，不要再苦苦挣扎。我懂了他，不要我为他牵挂。说天空很大，要自由飞翔。没有结果的爱情，它放了吧，走了吧，不想要彼此受伤。它那么傻，最美刹那。他的眼里进了沙，他算了吧，够了吧，不要再苦苦挣扎。我懂了他，不要我为他牵挂。他说天空很大，要自由飞翔。没有结果的爱情，他放了吧，走了吧，不想要彼此受伤。他的梦 是我人

好不好？ 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？过去尽管太遥远，那感觉并没有丝毫退减，依然强烈。 告诉我

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,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 siempre. 你会看见，我看见，云看见太阳，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，擦走那带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擦走那你可以把梦留下，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，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